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水木年华，这个组合是他们7080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，叫做《爱上你我很快乐》。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，都是由演唱者卢庚戌来完成的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电视剧《戏说乾隆》当中的一首片尾曲，歌名叫做《情难枕》。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名字呢，一听起来呢没有什么印象了，但是我想这个旋律一出来的时候，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熟悉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马上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就要告一段落了，在上半时段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是屠洪刚演唱的一首《霸王别姬》。 其实大家都知道哈，《霸王别姬》说的就是西楚霸王和虞姬之间的爱情故事，而且呢，它还被搬上了大荧幕，由陈凯歌导演来指导了那部电影，非常的有名，非常的精彩。而屠洪刚演绎的这首歌呢，也把那种铁骨柔情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我心中

一首苏芮演唱的《一样的月光》之后，让我们来听《皇后大道东》。其实《皇后大道》呢，就是一条道路的名字，它呢是由罗大佑和蒋志光共同来演绎的。在听这首歌之前呢，一定要了解一下这首歌的背景。它创作于香港回归的前夕，那个时候的港人呢，他还对于回归有着一些担忧，而这首歌呢，也成功的引发了大家对于香港回归的一些探讨。马上就让我们共同来听听这首歌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非常的经典，它是来自齐秦的一首《原来的我》。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老歌呢，其实是一首日文歌曲翻唱版，收录在齐秦1985年《狼》的专辑当中，是一首曲调很明快的歌，一起来听。

北京时间